战斗法师的连击，解说和嘉宾还能给大家讲出一堆来。但现在君莫笑的攻势一开始，潘林嘴皮子叫了一会儿技能后，渐渐就又哑口了。同样的情况在同一场比赛里他发生了两次，跟不上实战的节奏，不得不闭嘴。上一次邱飞一记75级新技能的使用，异军突起，切断了君莫笑的连击，但这一次他似乎找不到这样的机会。战斗格式浮在半空，像是被悬挂着一样，君莫笑游走在他的四周，各种技能不停地丢到他身上。 这个 潘林觉得总得说点什么，他切了邱飞的主视角看了一会儿后，带着几分不确信的口气开口， 应该是用上了遮影布吧。 是遮影布。 李一博比潘林还是自信多了。不过确认完这个问题后，两人情不自禁对望了一眼，两人都察觉到了气氛有几分不对头。遮影布这种高端技巧用出来的时候，无论如何也该算是一个高潮吧，应该来点激情解说什么吧。但两人呢，此时却都超乎寻常的平静，因为场上这个人是叶修，一般选手用遮影布那是个高潮，叶修用遮影布那还不是和吃饭一样稀松平常。事实上两人都知这样想实在有些夸张，遮影布不论谁来使都不可能像吃饭一样简单，遮影布相当于一个 CPU 利用率达到 90% 以上才能流畅运行的程序。叶修的配置就算高点，但也有限，和联盟其他大神相比，伯仲之间就是最准确的描述。但是偏偏叶修使用这种高端技巧的时候，潘林、李一博就会觉得很平常。换作另外一位大神，王杰西、黄少天、周泽楷，无论谁，潘林大概都会喊破喉咙也在所不惜。这就是影响力。在这些接触荣耀很久的人心中，都有那么一个无法撼动的强大身影，而叶修就是当之无愧的这个身影，以至于他明明做到的是很不寻常的事，但人们对他却放高了标准来要求，不寻常也变得寻常起来。不过是遮影布而已，这种话真要敢随便说出口，怕是会被数以千万的荣耀玩家把脸抽肿。可是当这种话里加上叶修以后，似乎一下子就变得好理解了。就是基于这种心理，叶修使出了遮影布，潘林和李一博却依然保持着淡定。而这时候导播却把画面切成邱飞的视角了，倒是在等着他们好好将这个精彩之处解说一下。 遮影布，叶修现在使用的是荣耀中非常高端的技巧遮影布，现在给出的是邱飞的主视角，大家可以发现从邱飞的视角当中，君莫笑的身影从来没有出现过。咦， 潘林这正说着，结果画面中君莫笑的身影偏偏就出现在邱飞的视角当中。 机会， 潘林这下来激情了，猛然一声大叫，转播画面也迅速切回整体战斗。战斗格式悬在半空中，君莫笑四下游走，攻击不停，局面根本没有任何变化。 哎呀，好可惜啊， 潘林叹息着，他以为是邱飞没有把握到机会。一边的李一博咳嗽了两声，却又不方便上去提醒，现在还在直播中呢。刚刚潘林所谓的机会，事实上根本就不是机会。遮影布的原理是说寻找对方的视线死角来攻击目标，在这里命中目标才是终极目标，走入对方视线死角也不过是为了这个目的来服务，所以当完全可以轻松命中对手的时候，自然没必要还多此一举辛苦地去找视线死角发动进攻。君莫笑刚刚在邱飞的视角中晃了那么一晃，正是因为那时他所做出的攻击没必要藏在什么视线死角罢了。竟然如此，不看邱飞的主视角，李一博也发现不了这一点， 在发现了这一点后，李一博大为震惊。他不知道叶修这一步做到何种程度了。持续使用遮影布是很疲劳的一件事，如果可以这样来用的话，无疑可以帮助选手节省很多操作和精力，但同时却需要选手拥有更加精准的意识和判断。李一博敢肯定，目前职业圈中暂没有哪位选手达到这种遮影布收发自如的地步。李一博觉得自己刚才看到的只是时机恰好之下叶修做出的一种选择，如果真是主动如此，那就太可怕了。叶修这种年纪已是职业生涯的末期了，技术实力居然还在提高，想想都觉得恐怖。一瞬间，李一博突然觉得这转播间有点阴冷阴冷的。 机会啊！ 正这时，李一博听到潘林又是无比遗憾的大叫了一声，而他因为彻底的走了神儿，完全不知道刚刚发生了什么。他不好去问，只能跟上附和。 哎，太可惜了，这个可不应该错过。 对呀，邱飞已经两次错过好机会了， 潘林说。两次？李一博心下一怔，随即反应过来，潘林还把刚才君莫笑的遮影布时露出的身影当成是叶修的失误、邱飞的机会呢。此时点破他不好，可是又不想让电视机前的有识之士觉得他李一博也不过如此，连这种东西都看不出来。心下纠结，耳边却听到潘林在给君莫笑数连击数。报技能名，潘林是跟不上节奏了，数数倒是特别流畅。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，等等，一二三四五，怎么又重新开始数连击了？李一博走神错过的东西太多，这还没弄明白呢，潘林却又叫上了。 啊，断了，机会机会机会机会，哎呀，邱飞怎么搞的呀？ 潘林口气懊恼，李一博这次却是正认真看着比赛画面。方才君莫笑的连击攻击确实是中断了，邱飞居然没有趁机反击。 这太不应该了，李一博点评着。虽然邱飞同样是一位没有什么正规比赛经验的选手，但是这种机会怎么也该有去把握的意识，但从战斗格式的举动上，我看不出他有这种企图心。 是啊，从被叶修反击到现在，邱飞已经三次错过抢回局面的时机，看来这位年轻选手还是有些太年轻，被叶修一波反击就打乱了阵脚啊。 这种时候想调整过来状态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。 是啊是啊。 远在观众席上收看比赛的微草三位选手中的刘小别，这时一边观看全息投影的战斗场面，耳中却是塞着耳机，但在此时却是一脸鄙夷地将耳机扯了下来。 切，这胡说些什么玩意儿啊？ 怎么了？许斌转过头来问。刘小别嫌家是粉丝太吵，所以戴上了耳机，眼睛看着现场比赛，耳朵却是听着手机接收来的这场比赛的解说。结果听到这两个家伙对眼前局面的分析，实在哭笑不得。 那两个家伙啊，说邱飞前后错过了三次机会。 刘小别说。三次机会？哪三次？ 第一次就是之前切给主视角时，君莫笑身影一闪，他们认为这是叶修的遮影布没有操作到位，是机会。 那个，难道不是没必要走遮影布来发动攻击吗？ 可不是，还有两次就是刚刚两次尾连，他们认为连击中断了，本该是反击的机会。 这下连高英杰都瞪大了眼，显然对这种看法感到匪夷所思。许斌听到是这两个环节，却只是笑了笑， 哼，水平不够，看不出来很正常。但他们并不这样认为啊。所以说你听什么直播解说呀，用自己看的不比什么都清楚吗？关键这些家伙太吵了。目前来说不很吵不是吗？ 目前当然不会太吵，叶修反击得手，一波攻击打到现在还没完，眼瞅着战斗格式的生命不断下降， 荣耀粉们都是焦急万分。 我真不知道他们是在期待着什么，难道真指望这个新人把叶修干掉啊？ 刘晓别说， 只要是比赛就没有什么不可能的嘛。 许斌说， 但至少不要抱这么高的期待嘛。 我说，你对于星星击败加士好像也是抱着很高期待的吧，照你的理论你也不应该抱这么高的期待哦。 我哪有啊，小高你说呢？ 哼，你让他说什么？ 许斌哭笑不得，刘小别话题转得也太没逻辑了吧。 他其实很强。 结果高英杰还真的就说了一句。 你是说那个叫邱飞的？ 刘小别说。 难道叶秋大神很强还需要特别指出吗？ 许斌吐槽。 是叶修。 刘小别挑刺儿。许斌笑笑。叶修还是叶秋的名字只是称呼，根本不重要，他并不在意，还是习惯性的叫着叶秋。 这个少年的话。 刘小别这时却在听了高英杰的评价后也开始认真思考这个问题。 是很强，我想他会是你未来的劲敌，现在就已经是了。哎，小高，先看他怎么应对眼下的局面吧。 刘小别，换是你，你会怎么应对啊？ 刘小别没有回答，许斌也没有继续追问。事实上他们三人心中早就已经在衡量了，如果场上的是自己，这种局面该怎么做？